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我们一起来诵读心中的北京。接下来一起来听来自中华女子学院的段京毅和邓君杰诵读的老舍先生的作品《想北平》节选。 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与我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段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儿。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一个我，我的每一个思念中都有一份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沁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提出北平的俊美。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都是这古城所赐予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的心中住着一个北平，可是我却说不出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1度到-9度，八达岭长城晴，-2度到-14度，延庆隆庆峡晴，-1度到-14度，平谷金海湖晴，1度到-12度，怀柔红螺寺晴，-1度到-1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2度到-14度，密云云蒙山晴，-3度到-16度，门头沟灵山晴，-7度到-17度，房山十渡晴，1度到-13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有我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联盟台天津经济广播制作播出。全国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津经济广播开心旅游节目主持人 Cici。 冬天来临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喜欢靠近温暖的事儿？当然我们并不适合像歌词当中那样去看火山熔岩或者是烈火燎原，但是到天津来感受一下哏儿都的冬日魅力也是不错的选择。天津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独特的山水印记，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天津应该怎么玩。那么作为地地道道的天津人， CC 今天就来给大家提供一份有声的旅游攻略，咱们一起来看看冬日暖阳下的天津应该怎么玩。要说到天津来旅行的话呢，大交通上小伙伴无论是乘坐飞机、动车还是自驾，其实我都建议大家要从天津站开始你们的旅程。天津站是始建于1888年，也就是清光绪14年。我们小的时候呢，一般都称呼这里为东站，其实它是相对于天津西站而称呼的。家中的长辈呢，还有称呼为老龙头火车站、天津老站的。咱们现在天津的火车枢纽一共有4个，您平时在手机的 APP 上面经常可以看到的是天津西站、天津站、滨海站、余家铺站。自驾呢是直接可以导航过去的，其实更方便的方式呢是乘坐地铁，从机场的2号线可以直接到达天津站内，还有3号线、9号线的地铁可以通过地下换乘串联天津所有的轨道交通。建议大家从这里开始的原因是，从天津站的站前广场出站之后，就是天津之旅的精华所在了。您面前呢就是来天津必须要打卡的天津母亲河海河，这个广场就是海河广场。广场中心地面镶有巨型铜板天津地图，地图周围呢是环形的喷泉。海河广场上呢有12座高达12米的方形的景观灯，基座四面呢各有一块巨大的铜牌，镌刻着天津历史的标志性画面。灯杆的主体有很多小火车造型的铸铁件组合而成。参观完之后，我建议您走到海河岸边的百米余长的亲水平台，向对岸看过去就是欧式风格的金湾广场，具有大批历史风貌建筑的解放北路。另外天津站周边的景观还有解放桥、大沽桥、金塔、金门等等。海河广场靠近海河的堤岸设置有自行车道、亲水平台和游船码头，冬天处于停航期，所以大家呢不能乘船游览了，但是到明年的3月份就大致到了开航期。如果那个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您再来天津的话，是强烈建议您一定要乘坐海河游船，从船中看两岸的景色。有人说5000年的历史看西安，1000年的历史看北京，100年历史要看天津。确实近代的事件都在天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尤其是租界文化。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时候要在海河岸边拍摄对面金湾广场的全景，这里东侧和北侧海河环绕，面临解放北路，位于旧的法租界内，建筑风格和周边原租界内的历史建筑是一致的。现在这里是天津金融城的标志性区域。 解放桥对于天津人来说太熟悉了，长辈会告诉你这里原来是叫万国桥，就是国际桥的意思，一边连接着老龙头火车站，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天津站的旧称，南边通紫竹林的租界地，因为当时天津有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九国租界，所以才得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这座桥位于法租界的入口处，又是由法租界工部局主持建造的，所以当时天津人呢更愿意称它为法国桥。1949年天津解放之后，这座桥正式更名为解放桥，并且沿用至今。导游胡林告诉我， 咱们现在呢走到了海河边，看到的呢是解放桥。解放桥呢它建于1927年，是天津城市的象征。咱们都知道解放桥当年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法国桥，同时它又叫做万国桥，因为它地处多个租界的一个交汇地带，所以叫做万国桥。主要是法租界的工部局主持兴建的一个桥梁，传说哈，它这个和法国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公司呢是同一家，但只是传说。 现在的解放桥在重大的节日是可以开启的，比如在之前举行的天津全运会期间，点亮海河简直不要太美，给很多游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天津尤其是到了晚上非常漂亮，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像这种解放桥这种很有底蕴的建筑，还有现代的一些漂亮的夜景，所以我们会过来拍一下。 最近的海河夜景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大家纷纷都为美丽天津去点赞。 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在西安没有水，只有湖，所以说第一次到这个海河，给我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天津人的这个热情啊，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解放桥走过去，直走不用拐弯就可以走进解放路。这里就是我要推荐的第二站，天津的金融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外国银行的集中地，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现在仍然是天津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之一。这里的文物建筑荟萃，现存风貌建筑数十幢，大部分都有百年的历史，看名字的历史沿革就可以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法国人称它为大法国路，英国人称它为维多利亚道，又因为它贯穿了英租界和法租界，处于两国租界的中心，而被称为中街。现在这里仍然有26家常设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银行等7家中资银行天津分行都在这里办公，也使得这里成为天津金融机构集中的地区和全国闻名的金融一条街。导游胡林告诉我， 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呢叫做金城银行，它的总行呢是在天津，创立于1917年，后来呢在1936年的时候呢将总行移到了上海。那么为什么叫做金城银行呢？是按照金城汤匙永久坚固的意思，所以叫做金城银行。那么咱们继续往前走呢，看到的是中南银行，现在呢是中国银行和平支行，它位于解放北路的88号。在1921年呢与北京交通银行共同创办，银行定名为中南银行区，中国与南洋华侨合作之意。在1921年呢上海呢设总行，由于是华侨投资，因此呢它是北四行中唯一可以发行钞票的一个银行。天津分行呢是在1922年的时候成立的，这座银行呢同样属于西洋古典式的建筑风格。咱们现在继续看到的呢是位于解放北路的151号，也就是当年原麦加利银行。那么这座银行呢创立于1853年，总行呢设在伦敦，它是英国皇家特许的英国殖民地的一个银行。那么天津银行呢设立于1895年，这座银行呢曾经在天津发行了大量的钞票。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呢建立于1924年，它也属于一个古典柱式的一个造型。再来看到的呢是华俄道盛银行，它的总行呢设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它位于解放北路的123号，是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是解放北路这边唯一的一座不是灰色的感觉，而是这种黄颜色的建筑，它是具有一座非常浓郁的俄罗斯风情的这种建筑。天津分行呢是1896年设立的，那么这座建筑呢建于1895年，是解放北路这边最早的一座建筑， 据说呢，这种建筑现在呢为数不多了，一座建筑呢是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而另外一座建筑呢就是在咱们天津的解放北路上面。那么咱们再来看到的呢是东方汇理银行，这座银行是现在的市文化发展中心，它位于解放北路的77号。东方汇理银行呢，它的总行呢也是设在法国的巴黎，创立于1875年。那天津分行呢是在1901年这个建立的，这座建筑呢建于1908年。所有的东方汇理银行的分行呢，它的建造图纸都是按照总行提供的统一的图纸去兴建的，它的建筑风格呢属于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那么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呢，不同于刚才咱们看到艾奥尼克巨柱还有这个科林新式巨柱，它都是直上直下的，而巴洛克的巨柱呢它是螺旋上升的感觉，有点像天津麻花的一种感觉。 下一站要给大家介绍就是最为著名的天津五大道了，这里应该是天津近代史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区，有人给过它一个称号是万国建筑博览会。从泰安道骑行过去其实大概也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里拥有上个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具有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式洋房2000多座，其中最具典型的300多幢风貌建筑当中，英式建筑89所，意式建筑41所，法式建�筑6所，德式建筑4所，西班牙建筑3所，还有众多的文艺复兴式的建筑、古典主义建筑、折中主义建筑、巴洛克式的建筑、庭院式建筑以及中西合璧式的建筑等等，所以它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院。之前五大道的纪录片是在央视播出的，因此这里也成为很多游客到天津必去的地方。叼着烟斗的老汉，深棕色的高头大马，白色的马车，对于我们来说，观光马车也是五大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为我们驾车的师傅姓田，在五大道已经工作了4年。 每年来的游客多， 外国人不少，一般的外国人上这有两个五大道的就坐的马车，感觉倒挺好。他 您赶了4年的马车，然后对五大道的感情啊面的， 在这儿熟了，在这儿待熟了，干这五大道这挺好的。 马车从重庆道缓缓而行，导游胡林开始将五大道的历史娓娓道来。 五大道呢是指重庆道、木南道、大理道、常德道还有马场道及它周围共22条马，占地面积呢是1.28平方公里，所以我们将其统称为五大道地区，也就是说不单单指这5条马路哈。咱现在走的呢这个是重庆道，重庆道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些连排式的里弄楼特别特别多，那么现在主要是居民在这边住了，大多数呢都是 你说刚比较有特点的那种连排的， 对， 我们本地的居民 虽然说它属于英租界，但是居住的大多数都是中国人，那么那些中国人也不是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过来的，都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比较有钱的一些人，比如说像吸引了一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因为当时清政府刚刚被推翻，那么这个军阀混战的这些时期，那么为了保住自己吧，所以他们会在租界里面，因为租界是有保护租界内居住这些人的安全的义务，所以他们会寻求租界对他们的保护。再有一个呢是军阀政客，因为当时军阀混战嘛，所以说就下野呢之后他们就会在这边居住，还有一些思想家、教育家的爱国将领啦等等这些人，还有像一些医学家在这边住的人会比较多一些。总结起来就是两任民国总统徐世昌、曹锟，当然都是下野之后的，那么再有继任的内阁总理，比如说像顾维钧、龚新湛、颜惠卿、潘复等等这些几个人，那么还有数十位的省督军、省市长，都是随着当时这军阀混战的时候，比如说我下野了，我做愚公呢，我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哈。再有一个呢是一些著名的这个爱国将领，比如说像高树勋、像张自忠，那么著名的医学家，比如说像赵以诚、方先之等等这些人吧，他们都会在这边居住。 有人将五大道形容为万国博览会，就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建筑风格都各不相同。虽然说万国有些夸张，但是说千座风格迥异的建筑却是绝对名副其实。 在这边的建筑说一共是2000多座建筑哈，有代表性的230多座，那么这些建筑都是各具特色不雷同的，被称为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其实这个小洋楼应该说不算咱们天津的特产，像好多城市比如说最著名的上海的外滩， 对， 还有像青岛的八大关等等，这些城市都是有想凡是有租界 当年有租界留下都会有这些建筑，因为每一个城市都说自己的建筑是万国建筑博览会，但是天津应该真正称万国建筑博览，因为别说2000多座，先说这有代表性的230多座，这230多座就应该是有230多个样子，230多种建筑风格，因此真正应该是被称为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因为当时英帝公布于规划的时候，不允许我在这边建造雷同的这些建筑，所以他们多将建筑物建的比较特色，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设计一些建筑。嗯，对，所以他们好多人开玩笑说去欧洲直国游，说就感觉跟咱在五大道这边开车是一样的，回到这边的话感觉说不用去欧洲直国游，说在五大道这转转就会好一些。 从重庆道到大理道再到马场道常德道，40多分钟的马车游览中，经过了曹锟、潘复、顾维钧、张绍曾、严惠庆等几任民国的内阁高官的旧居。这些建筑除了有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别的区别之外，还有古典主义、巴洛克式、庭院式等不同的建筑风格。更重要的是，每一栋的建筑当中都会有一段尘封的故事。 那么在咱们左边，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建筑是 ABCD 四座是完全雷同的建筑，这个呢也是由这个奥地利著名设计家盖林所设计的。刚才我说五大道这边不是没有雷同建筑吗？但是这个为什么一样？因为他们是兄弟姐妹四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哈。李勉之、李慎之、李允之跟李进之，他们四人一块儿住的，所以说这个建筑是雷同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李勉之当时是中天电机的董事长，中天电机当时生产出了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电话。因为在这之前都是那种进口，比如说像西门子哈这些电话，那么 他等于属于商人是吧？ 实业家， 实业家， 对对对，在五大道这边居住的实业家比较多，比如说还有像宋培清，东亚毛纺厂的董，生产出了这个毛线商标叫做底洋牌儿。对，这底洋牌也有个小小的含义，就是抵制洋货，特别是日货，因此呢得到当时很多爱国人士大力支持。左边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是纳森的旧居，纳森就是开滦煤矿的董事兼经理。咱们发现如果是夏天的话，这些树的都有叶子了， 叶子 整个叶子都把这个建筑所盖住了。即使现在的话咱们也会看到松树都把它盖得差不多了，说完全的露出来，而且它的建筑物离它的围墙距离非常非常的远， 比较隐蔽是吧？ 哎，对对对，这咱们可以看到左右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这样，比较矮，再有一个距离它的围墙距离比较远，那么在这个距离当中又有很多的树作为掩盖，把整个建筑都盖得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它的整个面 本来面目。 哎，对，没错，他们多是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在这边居住，那么那个时间段正好是那种社会上比较混乱、政治上比较动乱的一个时期，他们主要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究竟在这住的是谁，所以说他们都将建筑建得比较含蓄、比较低雅。这个透着这个木栏道更加的幽静，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对， 其实离城区很近的西青区也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从古文化街乘坐672路公交车就可以直达西青区的杨柳青镇。这里是一座千年古镇，最著名的就是起源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乾隆年间杨柳青木板年画，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被推崇为中国木板年画之首。抱着鱼的大胖娃娃形象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了国内近百年的年画，过年贴年画也成了咱们北方的地区习俗。其实天津还有滑雪资源非常丰富的冀州区、乡野名胜集中的津南区、海边风情的滨海新区，都值得您来天津感受一次哏儿都的冬日风情。最后在一首最温暖的冬天当中，咱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 CC 今天给大家的介绍能给大家冬季来天津玩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好了，我是 CC， 我在天津等您来。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山西音乐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网罗全球美景，记录美好时刻，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环球旅行家带你开启全新的旅行时刻。 大家好，我是赛亚。 大家好，我是文杰。 哎，文杰，又到了出被窝、出门需要勇气的天气。 对，我觉得想要幸福的过一个冬天，真的是需要一颗强大的心哈。 是这样的，当然过冬天首先遵循的就是要把棉衣塞进棉裤里，然后呢再把棉裤塞进 袜子里。对， 这是对冬天最基本的尊重了吧。 是呢是呢是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冷之外，其实北方的冬天也还挺美的。 对 啊，虽然说是出游的淡季，但是呢只要你来冬天的山西，也能让你看到叹为观止的一种美。 没错，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说说我们山西的冬天都有哪些旅游景点值得推荐。首先我最推荐的其实就是壶口瀑布。 怎么说？ 它呢一年四季都特别的美，平时你来的时候可能感受的是那种特别奔腾的黄河水呀，浩浩荡荡一泻而下。 对， 但是冬天来就不一样了。 是的， 河面都冰封了，然后江水都静止了，像冰雪世界一样，在里面就感觉自己是冰雪女王。 你还是挺有那个想象力的哈。 那当然， 冰雪女王。其实你说的对，隆冬季节呢，壶口这一带它就是冰层特别厚，就会形成连接两岸的这种天然的桥梁，就冰桥，你知道吗？ 特别的美。 对呀，你就想，就是用冰当作桥连接了两岸，所以你可想它这个水流量特别大，而且这个冰冻得特别厚，特别结实啊。所以这块呢也叫黄河冰桥。 这个地方呢特别推荐大家的理由就是真的太壮观了。不说瀑布呢，在因季节和气候的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即使是我们一群人去看到瀑布，面对壶口瀑布，都会在内心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感受。 对，是的，有很多朋友都去过嘛，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我们上次去壶口瀑布的时候不是冬天，好像是春天还是秋天去的，那有好多拍照的，你可以穿上那个大花袄，打扮成当地人的样子，特别搞笑，而且背后就是滚滚翻腾的瀑布啊，特别有电视剧里面的那种感觉。哎，我觉得值得一看，不过照片拍不出来现场的那种雄浑的那种气魄。 虽然没有去过，但是说是在电视上经常会看到，然后毕竟是黄河在咱们山西省境内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嘛，感觉特别的壮观。然后那种飞流直下那种感觉，真的其实挺想去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有机会一定要去身临其境感受一下。 其实我感觉冬天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啊，比如说冬天我去壶口的时候，瀑布两边都结冰了，瀑布水不像夏天那么多，但是也有另外一番的惊喜，绝对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那实景其实远比图片上的那个景色要震撼很多，真正能感受到什么叫黄河在咆哮。 哇，听大家说的真的我都特别特别想去了。其实壶口瀑布呢它就在我们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处。 对， 所以两个地方呢都能观赏到壶口瀑布的美景。山西和陕西呢其实就是瀑布的正面和侧面，我们山西这一侧呢可以下到瀑布下，近距离的观赏瀑布和黄河，山岩又特别的多，而且视角还非常的好。 是， 但陕西的那一侧呢就属于壶口瀑布的上游了，可以从高往下看。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是各有各的美的。 嗯，那当然。 对，还有就是观赏位置的话，如果说你是冬天的下午去，我觉得还是山西方面好一些。 对， 因为太阳它是正照着岸边，然后特别暖，会很漂亮。 嗯， 然后冬季的湖口呢，陕西这一侧它就岸边全部都会是冰，不太好走。然后山西这一侧会少一点，雪比较少，虽然说冰化了以后路可能有一点点的泥泞，但是呢整体路况是不错的，所以出于安全考虑建议大家到山西这一边来哈。 嗯，对。那么冬天呢，对于摄影爱好者，冰瀑玉湖的景观其实是特别难得的美味呀。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在12月到2月，因为冬天呢黄河凌汛会发生，然后湖口景区呢可能会关闭，所以建议大家来的时候呢提前打电话问一下。剩下的呢就是考虑到大家的餐饮购物，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游客中心呢都是应有尽有的，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面食小吃还有特产啦。 嗯，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带一些吃的。 哎，我出门的时候一般就是喜欢自己带吃的。就是每次去那个景区景点嘛，都会买一些当地特色的小吃尝一尝，这是肯定的，对吧？ 对。 但是作为山西人，我就总是有一点点离不开面食，就不管走哪儿，我都喜欢包里会揣一个面包啊或者馒头之类的，然后带点火腿肠，对吧？再来一个保温杯，泡点枸杞，带点热水，就冬天出门尤其更是要这样。 对，这样就是比较方便，这点其实我是特别赞同的。 嗯， 去了哪儿旅游呢，也要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先让自己的胃舒服了。 说到来山西吃的话，其实我觉得平遥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嗯， 因为你基本上来一趟的话，山西美食就全部都吃遍了， 特别多， 而且你可以在一家店里实现这个愿望，这家店叫晋升炉食铺，就是这家店就在平遥古城里边，它是在古城的南大街和东大街交汇处，网评特别高的一家餐厅，也算是网红了。就是声名在外的，你比如说平遥牛肉啊，还有什么油面靠姥姥、平遥碗托、什么皮蛋、熏蛋、黑糖月饼，反正就是这些东西，这家店你都能吃到，而且很正宗。 是， 就是他们家特色的还有就是古奶奶油茶和晋升油茶，超级超级好喝，就冬天里捧一杯暖暖的，哎，会让你真的觉得很舒服， 很暖。 对，很暖。你想尝遍所有的美食的话，其实有时候出门在外算是一种奢望吧， 太难了。 对，你因为你一顿或者两顿根本不可能全部都吃到嘛。 嗯， 但是在这儿老板特别人性化，他就是每一样都弄了一点点，比如说平遥牛肉给你切3-5片、然后呢再给你配一些小碗托，然后一小碗油面靠姥姥，就是这样每一样各有一点，然后把它拼成一个套餐。 对，方便。 对对对，方便。然后所以你基本上比如说咱们俩两个人去吧，一人点一份套餐，基本上就全部都可以吃到所有的美食了，而且价格还不贵，人均大概也就40左右。哦，他们家店超级火爆， 哎，听得我都流口水了，特别想去吃。这样看我们山西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哈。 当然，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多，就是说贯口都说不完。 对，以至于都被编成了歌了。 谁说山西好风光，汾河美景诉衷肠，地肥水美如故乡，坐在河边赏月光。 俺们龙城人铁把梁就喊头脑，好刚刚的门口拍的肥白把张老个藏，抬杠七色影子啤酒洋气快藏，王冰铁皮还有白奶上场，和咕噜街的饭子汤 爽， 你要的牛肉抬过的饼，大桶的凉粉， 两个爷爷的 酸和汤的蛋糕，刘备宰的肉，西瓜桶的粉酒，再喝不够。 山西好风光， 三清明茶双塔寺，北岳后山雪空寺，五台山、太行山、独牙山、铁龙山，乔家大院、壶口瀑布，平遥古城永安石窟，陕西龙门永安石窟，平遥古城壶口瀑布。要我的酒席在何处？啊，山西红铜大槐树。 这首歌呢，就是田野唱的《太原后省撇山西》。 吃货一族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了？ 真的按捺不住啊。 到这家店你就点一份套餐，再来一个古奶奶油茶，中西结合的那种特色饮品嘛，真的是冬日里最好最美的享受，真的。所以说推荐大家冬季来啊，如果你要是旺季春天夏天什么的来，你还得经历一番抢座。对，很麻烦。 其实淡季呢就是12月到来年的3月、这个时间来费用比较省，包括住宿呀、交通呀还有门票。 总之我个人是挺喜欢淡季错峰出游的。 对对对对对，说得很对哈。但是唯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冬天来的话你要注意防寒保暖，一定穿暖和点儿。 对，太冷了千万不要生病了。 是 但是平遥怎么说呢，推荐你来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有美食的诱惑，当然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呀，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日升昌的票号，也是我们中国民族银行的先河。 嗯， 它是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的， 对， 被誉为我们中国的华尔街。 是的。 还有就是中国现有保存最完整的四大古牙之一的平遥县牙。 嗯， 当然你还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协同庆钱庄，感受和了解一下我们早期的银行机构设置的地下金库， 哎， 看看我们古代人是怎么取钱的。 对，你就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和现在银行挺像的嘛，就古代也是有 VIP 的，普通人你就每天只能是在大厅取钱，然后只有存款额度大的这个用户才能称为 VIP， 然后 等级还挺 对，等级很高的。然后在古代这个用你的这个银票取钱特别有意思，就是它这个大院里边你知道吗，整个大院底下全部都是这个协同庆的金库。 嗯 啊，超级多的金子，超级超级壮观。然后呢最早的这个手动式的提款机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你想取钱的话你要拿着你的银票，然后找到这个大院里有一口井，这个井呢叫金井，就是用来取钱的。你把你的银票呢放到这个篮子里，然后通过井给它送到下面，下面呢就有工作人员拿到你的银票之后，他就去给你取钱，取了钱之后又放在这个盘子上，然后哎你就把它拎上来，互动性很强。 旺季的时候呢其实它的人也非常多，如果你现在冬天去呢，既能好好的感受一下它的服务和流程，又能听到比较完整的讲解。 嗯， 如果运气好的话，管家和掌柜有时间，你还能多和他们聊会儿天。 对对对，淡季来尤其是冬天来，大家真的是能玩好。 对， 人不多啊。另外就是过年来平遥那就更好玩了，如果说你赶上过年，然后每年春节的时候县城里的年味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浓的。 对 啊，包括有什么书画展啊，平遥老照片展，还有新春赏灯会、冰雕冰灯展、古城社火闹新春，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 哎，说到这个社火了，也真是应该好好和大家推荐一下。 嗯， 社火呢其实就是我们春节期间传统狂欢活动的集合。 对对对， 像高台啦、踩高跷、旱船、舞狮、舞龙、秧歌等等的通称。 对呀，所以你在有活动的时候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就你周围走的都是什么县太爷呀、丫鬟呀，穿着古装的各路角色，真的是全方位360度的体验了一把穿越， 这个感觉画面特别真实啊。 嗯 说了这么多平遥的特色啊，最后不得不推荐的就是我们平遥最有名的由王朝歌导演的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我觉得是所有印象系列里我最喜欢的。剧情就是背景取材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在沙俄做生意的平遥人受到巨大影响，家被抄，人被杀。在这种情况下呢，平遥城票号东家赵义硕，他宁愿抵尽家产，雇佣232名镖师一同前往，不惜牺牲了所有人的性命，也要保回分号王掌柜的一条血脉。结果7年过去了，赵义硕本人连同232名镖师全部都客死途中了，而王家的血脉也最终得以延续，真的是特别感人。 嗯， 为你展现的是我们山西人的忠肝义胆。 是这个剧呢，它每天中午14点还有晚上的19点会各有一场，不过大家要注意它周一呢是休演的。 对， 除了周一休演，你什么时候来基本上都能看上，因为完全不用害怕说像旺季那样买不到票，而且还要加价买票才能看。 对，这就是淡季来的好处。 是， 当然我们平遥古城真的是山西的一张名片，它古色古香，韵味又特别的深厚， 是 也让很多来到这里的外乡人感到震撼。 对，这波西安独立音乐人安心，他就专门给咱平遥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平遥》，以此来表达他对平遥古城浓烈的爱。好了，就让我们在安心的这一首《平遥》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吧。冬天来玩吧， 我们在山西等你。 我是文杰。 我是赛亚，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